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白宫宣布，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将放宽旅行限制，已经持续了18个月的美国旅行入境限制将会被取代。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眼下欧洲疯涨的能源价格，特别是天然气价格。在英国，电价、天然气价格的快速上涨，甚至引发了人们对于食品生产安全的担忧，这是怎么回事呢？节目的最后，走进韩国一家自动驾驶研发企业。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本周一，美国白宫宣布，美国将从11月份开始取消对外国公民的旅行禁令，重新开放边界，只要是完整接种新冠疫苗者即可入境美国。旅行新规表示，在入境美国时需要提供疫苗的接种证明以及检具3天内的阴性新冠病毒检测报告。新规将取代既有的规范，而现行规范呢，则是包括了禁止特定地区的民众入境，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需要注意的是，美国 CDC 也就是美国疾控中心特意表示呢，美国是允许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人入境。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言人表示，所有接种了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疫苗的人均视为完全接种。那么这意味着像 AZ 疫苗、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也都获得准入。白宫新闻发言人姆萨基说， CDC is going to issue a contact tracing order that will require airlines to collect comprehensive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every passenger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ovide that information promptly to the CDC upon request。 白宫发言人姆萨基说， CDC 会考虑 FDA 授权及批准的疫苗以及世卫组织授权的疫苗，而这个名单呢，也会根据机构的授权增加而有所改变。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美国疾控中心所提出的完全接种疫苗，他们给出了标准。发言人斯金纳说，所有接种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疫苗的人都将视为完全接种的新冠疫苗，并获准入境美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此前呢，他们规定只有接种强生、辉瑞、莫德纳3款疫苗方视为完全接种。此外呢，他们还要发布一项跟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并保留30天内抵达美国旅客的联系信息，以提醒旅客可能发生的接触性感染风险。而美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派克则表示，这个政策呢，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久复苏，因为该组织此前估计，如果美国的入境限制政策持续到年底，将给美国继续减少110万个工作岗位，给国家经济造成3250亿美元的损失。 We are very happy about this. We've been pushing on this now for almost 18 months. On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recovery.Is restart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vel system on which so many of our members depend. 受美国宣布的这一政策的调整影响，多家欧洲航空企业的股价本周也上涨。像英航的母公司上涨约11%。知名的全球民宿互联网平台 Airbnb 的总裁齐斯基对美国媒体表示，在疫情之后，全球的旅游业呢几乎陷于停顿。而仅从现在一些区域内的旅游形态来看呢，确实随着疫情，人们工作生活形态的变化也在产生变化。比如现在居家办公多了，工作弹性制增加了，因此呢，在预订旅游房间的时候，人们也发现过去那种短时间的一两天的预订减少了，反而代之的呢是旅游时间延长，预订房间时间增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深度旅游的形态增多了。他说，从后台数据来看，如今呢，预订1周以上房间的旅游者增加了。另外有1/5的游客呢，甚至订了长达1个月的房间。 Before the pandemic, we used to live in one place, our house. work another place or office, go to a third place, travel. And now all three places are in the same place and they can be anywhere we want to be. And so long as like employers allow people to live a hybrid life, we're not all have to come back to work 5 days a week. What it means is millions of people are now more flexible. 美国11月份放宽旅行禁令，那么这一规则呢，将会结束美国18个月前实施的一系列旅行禁令。此前，美国的航空和旅游行业一直在大力游说白宫取消旅行禁令。美国航空行业组织协会表示呢，到今年8月底，美国的国际航空出行水平较疫情下降了 43%。那么，如果航空旅行限制继续持续到年底，会给美国经济造成3250亿美元的损失。英国首相鲍里斯认为呢，这个决定会对商业以及贸易是一个巨大推动。新年假期中，大西洋两岸的很多人可以团聚了。 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on getting people to double vaccinated people to be allowed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ll be able to get there by Thanksgiving. That's a great thing. 其实从6月份以来，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传播，美国的新冠感染以及死亡人数激增。就在上个星期天，美国还报告了近3万例的新增感染病例，而美国全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突破70万大关，看来也是为时不远。眼下面对着美国从11月份开始将取消部分的旅行禁令，以及全球将进入新年假期当中，疫苗施打全力加速，也意味着疫苗生产以及供需的紧张矛盾仍将继续加剧。但是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分析认为呢，到今年9月25号，美国的累计剩余的新冠疫苗已达5亿剂。世卫组织也一再指出，疫苗的分配不公将成为抗疫的污点。玻利维亚卫生部长阿乌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也表示，个别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囤积抗疫资源的做法是非常自私的。其实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疫苗援助一直是画大饼在前，兑现在后。今年的1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就承诺说，确保全世界其他希望能够接种疫苗的人都能够使用疫苗。但是今年的3月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就重申了美国的立场，美国完成接种之前不会与他国分享疫苗。而6月3号，美国承诺会在6月底前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疫苗，但迟迟不能兑现。在国际社会的反复督促之下，美国到了8月底方完成上述承诺。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炉的《数据中的世界》报告显示，目前东南亚国家疫苗接种人口比例排名前3的是新加坡、柬埔寨和老挝，而柬埔寨及老挝的疫苗主要是来自于中国，排在最后的是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以及越南，而目前菲律宾的疫苗大多数也是来自于中国。随着美国目前本土接种率的上升，美国近期终于展开了其对外的疫苗援助。然而，今年6月份，美国媒体高调宣布向多巴哥以及特立尼达捐赠的疫苗数却仅有80剂，并以疫苗援助为筹码对中国周边国家威胁利诱，换取后者帮助炒作其中国病毒源头论，用零和思维贬低以及诋毁中国的疫苗援助，进而妄图分化中国及周边国家，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权。现在面对全球疫情的突然加重和反复，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对于抗疫板块的投资逻辑再次修正了，疫苗的涨价预期开始升温。据欧盟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明年的供货合同中，美国辉瑞已将其疫苗价格提升超过 25%， 莫德纳提价超过 10%。按照这个趋势，疫苗提价将会严重影响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位，以及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可及性、负担性，让本来就不能够公平获得疫苗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雪上加霜。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继续把视线停留在美国，眼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在举行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但是美国市长白思豪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公然呢对一位重要来宾做出了不欢迎表态。他说，如果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肯接种 COVID-19 疫苗，那么就不用来纽约市了。 That if you intend to come here, you need to be vaccinate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vaccinated, don't bother coming, because everyone should be safe together.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来到纽约是要参加联合国大会举行的一般性辩论，并最先上台发言。不过呢，他公开称自己不打疫苗。但是根据纽约市的规定，12岁以上的人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方能进入会议中心、健身房、影院、餐厅或是饭店等等封闭公共场所。但是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当中目前唯一一位还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的领袖，因为他不能够进入餐厅，被人拍到他和几位代表团的成员一起在路边吃着披萨，因为这样呢就不需要出示疫苗的接种证明了。这当中还包括了巴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总统府的秘书长以及卫生部长等等。纽约市长白思豪对此表示说呢，每个人都需要安全和团结，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接种疫苗。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会员国都在做正确的事儿。他也表示，纽约市向正在出席联大会议的所有领袖及官员提供免费的 COVID-19 疫苗的接种。身为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的国家元首，却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被纽约市的餐厅拒之于门外，只能和随行官员站在路边吃披萨。他们在路边分食披萨的照片呢，也在互联网上传了个遍。对此，巴西总统府秘书长拉莫斯只能在推特上自嘲地说，这是我们在纽约的豪华晚宴。根据牛津大学网站用数据看世界统计显示，目前巴西大约有59万人因新冠病毒而死去。现阶段该国疫苗施打超过了 2.22 亿剂，完整的接种人口大约占全国总数的 38%。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期疯涨的欧洲能源价格。随着全球都在推动经济复苏进程，以电力、天然气、石油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正在疯涨，而在欧洲地区，清洁能源的价格，特别是天然气的价格，更是着了魔的飙升。从年初以来，欧洲电价持续大幅增长，欧盟主要经济体的电价比一年前高出了一倍有余。而今年的九月份呢，英国的电价上涨了一倍以上，几乎是去年的七倍。德国和西班牙的电力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作为欧洲基准的德国明年的电力期货已经飙升至了100欧元。在西班牙，上个星期呢，也将国内电力价格调升至了每兆瓦时172.78美元，进入夏季以来，电价涨了200%以上，创历史新高。电价的飙升大幅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以及居民的生活成本，部分企业也被迫减产甚至停产来缓解电力上涨这个紧张局面。多国也开启了对用电的财政补贴。过往的十年当中，欧美各国为了降低碳排放，持续减少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发电，并且全面鼓励推广风力、水力、天然气等发电。从2011年到2020年，欧洲以及美国的煤炭发电占比分别从 25%、44% 大幅下降了到 13%、20%， 而清洁能源的发电量占比呢持续的上升。偏偏是今年欧美多国又遭遇了极端干旱、高压天气等等的一些极端天气，各自的风电、水电的发电量陡然下降，随之引发了天然气价格的飙涨。而昂贵的燃气价格呢，又迫使那些公用事业公司去燃烧更多的煤炭来发电，并且为此要购买更多的碳排放的配额。而昂贵的碳排放信用反过来呢，又促使能源公司重新使用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局面加剧，天然气价格就再度上涨。而去年的冬天呢，欧洲特别的寒冷，这也意味着要比平时消耗更多的天然气储备。而今年夏天储备并未获得及时的补充，目前欧洲天然气的储量已经比五年的平均水平低了16%，在九月达到了历史新低。另外呢，长期以来，美国也是欧洲天然气的重要供给地，天然气的期货价格，但在美国今年呢，也因为飓风的困扰，处于七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从年初开始，为了推进北溪二号的项目，俄罗斯也减少了对欧洲的供气量，直接导致欧洲天然气的短缺。而且因为全球需求大增，俄罗斯也没有能力再增加对欧洲的供气。未来几个月内，俄罗斯还将继续限制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那么，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在英国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的危机的担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对于英国肉类生产加工之所以会带来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产品，那就是二氧化碳。在英国的大部分屠宰场推行所谓的人道屠宰，在宰杀动物之前呢，会先用二氧化碳把它们迷晕，而英国屠宰场使用的二氧化碳大多都是来自于化肥厂生产时的副产品。除了屠宰前使用之外呢，二氧化碳也被用于啤酒和碳酸饮料的制作。由二氧化碳制成的干冰也是食品冷冻运输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保鲜剂，所以二氧化碳的短缺不仅影响到肉类，也会广泛影响到蔬果等其他食品和饮料的供应。在二氧化碳短缺之外，化肥厂的关闭和产能削减所带来的其他影响也是引起关注。那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化肥价格的上涨，其次化肥厂生产的氨等其他产品也被用于汽车、纺织品、医疗保健产品以及化妆品等相关生产活动。但是近期由于天然气价格的大幅攀升，美国一家公司 CF Industries 呢已经宣布暂停在英国的几家化肥厂的生产。那据英国媒体报道，这家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二氧化碳供应商，供应了英国60%的食用级的二氧化碳。英国大型食品加工厂所有人告诉卫报，化肥厂的关闭已经对食品供应带来冲击，他们旗下的伯纳德马修斯公司的火鸡供应原本就存在压力，需要在圣诞节前增加1000名工人，而现在没有了二氧化碳，一切将会更加困难。在上周，英国肉类加工协会的负责人就表示，他们急需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召集大型二氧化碳制造商们进行协商，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中断，并向英国企业提供信息，以制定紧急预案。而如果英国国内供应无法缓解的话，那么可能需要从其他产区进行补给。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接下来呢，要走进韩国一家叫做 Spring Cloud 的公司，它是一个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企业。最近呢，我们都从新闻里看到了，像中国的百度集团开发了阿波罗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在特定园区内提供自动驾驶服务。而这家韩国的 Spring Cloud 公司呢，目前所能提供的是第4级别的自动驾驶服务。目前全球自动驾驶业界将自动驾驶的智能程度分成了5个级别，而到了第4级呢，则是高度的自动化，就是车辆能够转向制动加速，监控车辆和道路各种响应事件，确定什么时候变道、转弯以及使用信号。那么到了第5级呢，才是完全的自动化，也就是说可以放心的将人交给车子来进行自动行驶，而车辆呢可以判断各种复杂的路面情况。眼下韩国这家企业处于第4级的研发过程中，在韩国国内属于领先水平。好，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家 Spring Cloud 公司，他们的技术有何特别之处。 Spring Cloud 는자율주행모빌리티서비스와관련된일을하고있는기업이고요이서비스를통해서만들어진데이터를가지고 目前我们利用自动驾驶有关基础设施和技术，在多地提供自动驾驶摆渡车服务。2019年，我们在群山仙游岛以旅游服务为目的开展自动驾驶摆渡业务，目前已经扩大到大邱、世宗等地。在欧美地区，我们感受到自动驾驶不仅提供安全和便利，还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萌生了凭借自动驾驶技术提供新服务的想法。 새로운서비스를좀만들어보고싶은그런것이하나의또동기가될것같습니다。 宋英基代表是汽车软件领域的专家，他曾在延世大学担任研究教授，创业后在国内最早研发出汽车全景环视辅助系统。该系统通过4个搭载在车辆上的摄像头，将车辆周边情况以360度全景画面展现出来。出于对自动驾驶前景的看好，宋英基代表于2017年创办了 Spring Cloud 公司。 自动驾驶百度服务是 Spring Cloud 最具代表性的服务，目前在大邱、群山仙游岛、世宗湖水公园、韩国科学技术院四地进行试点运行。 셔틀이라고하는건보통이제짧은거리를반복운행하는거잖아요그래서우리시골의마을버스를생각하시면또좋을것같고 百度一般指短距离的反复往返，比如区间车、校车、工厂车辆等等，这些都在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范围之内。我们还在关注其他领域，尤其希望与智能旅游联动。相信去过欧洲的朋友们都坐过有轨电车，我们希望今后游客能够搭乘自动驾驶观光百度大巴在韩国旅游，目前正在推进有关项目。 우리나라에오시면이렇게이런자율주행셔틀버스를타고또관광할수있게끔만드는거그런것들지금진행하고있습니다 Spring Cloud 提供第四级别的自动驾驶服务，在这个级别，车辆在不使用驾驶盘的情况下自动运行，属于国内最高水平。第四、五级别的自动驾驶需要在驾驶过程中自主解决各类问题。为此 ，Spring Cloud 正在研发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管控技术，通过在云端对数据进行分析，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应对。其中最令 Spring Cloud 感到自豪的是获得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支援，由公司自主研发的 STEP 技术。由于自动驾驶车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遇到相当复杂的路面情况， STEP 技术对感应器正常识别物体的能力进行评估，确保驾驶的安全性。今年初， Spring Cloud 加入德国自动化及测量系统标准协会，引起业界关注。自动化及测量系统标准协会成立于1998年，目前致力于实现汽车尖端技术的标准化。协会成员包括奥迪、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等跨国汽车制造商，这意味着 Spring Cloud 的技术实力和愿景得到了认可。加入协会后， Spring Cloud 得以更快地适应自动驾驶技术的变化潮流。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加大培养国内专业人才的力度。 우리사회가점점더이런자율주행과관련된것들이로봇에서부터자율주행차앞으로또날아다니는비행기산업적으로보면정말 海外生活经验告诉我，没有本国技术人才是很难实现产业发展的。从这一点来说，企业必须培育大量优秀人才，但初创企业选拔人才存在困难，所以我们与大学展开合作，将英国优秀的自动驾驶教育项目引入国内，每年进行投资的同时也为公司选拔人才。目前公司约有60名职员，预计一年以后呢可以达到130名左右。 더많은인력들을저희가충원하고또교육도하고그렇게할생각입니다 Spring Cloud 最近携手英国的 AutoSense 创办了自动驾驶专业国际学院。成立于2016年的 AutoSense 是一个自动驾驶汽车专业工程社区，拥有来自全球39个国家的6000多名会员。该社区还是自动驾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 AutoSense 大会的主办方。 Spring Cloud 计划通过国际学院培育自动驾驶专业人才，并提高目前相关业务员工的专业素养。 Spring Cloud 还将视线投向海外市场，今年底将在创业振兴院的支持下设立新加坡分公司。 Spring Cloud 的终极目标是开发消费者视角下的自动驾驶服务，为此他们正探讨构建农村地区和残疾人服务自动驾驶百度系统。在不忘交通弱势群体的同时， Spring Cloud 正使看似遥远的自动驾驶时代提前走进我们的生活。 好了，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30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进入听听 FM 的资讯界面，找到环球30分，也可以搜索环球30分。好了，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Ry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